有一年嘅圣诞， Benny 同埋 Lily 同我哋玩咗一个游戏，呢个就系估香港人嘅职业。嗱，点解系香港人嘅职业呢？因为系用香港人嘅用语。嗱，我哋离开咗香港都好耐好耐，我哋对香港人嘅用语都唔系咁熟悉。其中话物业管理，你估系乜嘢嘅职业呢？原来系看间，管本土经济嘅。又是乜嘢生意？原来是小贩。做物流，物件的物，流动的流，是乜嘢啊？是苦力，是呢个孤立。资讯的科技，原来是卖电话。仲有就是另类的医药，不是我哋平时嗰啲医药，是另类的医药。原来是搞按摩。仲有是搞视觉的艺术。原来是美容理发。仲有系创意嘅经济，原来系搞系卖翻版嘢，搞港澳嘅贸易，原来系走水货。如果有间铺头话长期都系内部装修，其实已经系执笠。有人话继续嘅进修，原来系冇嘢做。亦都有人话想创业，原来创业就系失业咁嘅意思。我有一次打电话俾我嘅朋友，佢问佢喂食咗晚饭未啊？佢话食咗啦。我问佢，我话你喺度做紧乜嘢？佢话喺度搞紧高温逆流嘅处理陶瓷。我话吓，你唔系已经退咗休噶啦咩？点解仲搞啲咁高科技嘅嘢？佢笑笑口话，佢话其实佢喺度厨房帮紧个太太洗碗。所谓嘅高温逆流就系搵热水。处理陶瓷就是洗碗洗碟。嗱，舌头讲出嚟嘅话真係好好听，係咪？可以係赞美人，可以係闹人，可以係安慰人，亦都可以係伤害人。如果你係好有智慧咁嚟到运用你嘅舌头，可能你可以成大事。但係如果你係唔係咁有智慧，你可能会坏咗大事。在箴言入面是超过了成90次话俾我哋听舌头嘅力量，舌头嘅重要性，亦都系箴言入面最普遍嘅教导。今日就系要同大家讲舌头嘅智慧。喺箴言嘅18:21，话生死在舌头嘅权下，这个就系我哋今日嘅经文。舌头真系好有呢个力量，可以掌管人嘅生死。所以我哋都要嚟到學習點樣去運用我哋嘅舌頭。喺箴言嘅6:16-19，為耶和華有七件事係佢所憎恨嘅，其中有三件都係同舌頭有關。第一件係撒謊嘅舌頭，就係講大話；第二件係作假見證；第三件係喺度弟兄中暴散紛爭嘅人，使到弟兄不和，起紛爭嘅人。喺度呢個雅各書嘅3:6-8，話舌頭係火啊！喺度八體嘅當中，舌頭係罪惡嘅世界，可以污穢全身，亦都可以係毀壞一切，可以成為撒旦嘅工具。雅各話喺度各類嘅呢啲動物，有走獸、飛禽、昆蟲，有水中嘅呢啲動物都能夠係被制服，唯有係舌頭唔能夠被制服。你想想，在走兽当中有些很凶猛的动物，狮子、老虎都可以被制服，水里面的鲸鱼、鲨鱼都可以被制服，唯有舌头没人能够制服得住。雅各说舌头是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他刚才说这个舌头是火，中国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想到这个舌头能够造成的后果有多犀利，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今天是会讲舌头，刚才走回去那节的经文说是可以影响生死，箴言的18:21，生就是正面的，死就是负面的。所以舌头是有两面的工作，有正面有负面，讲得好令人绝处逢生，讲得不好可能是陷入绝境。所以我哋今日讲舌头嘅时候，我哋都会讲两方面嘅舌头。一方面系负面嘅，系拆毁嘅舌头。 嗱，我哋会讲系三种拆毁嘅舌头。第一种系冒失嘅话，第二种系叛逆嘅话，第三种系说谎嘅话。喺度正面嘅，我哋亦都会讲三种，系我叫佢做建立嘅舌头。呢啲建立嘅舌头亦都有三种，第一种系公义嘅话，第二种系造福嘅话，第三种系受控制嘅话。嗱，我哋嚟睇睇第一种系负面嘅，就系拆毁嘅话，先苦后甜，先讲呢啲系负面嘅。第一种系冒失嘅话，喺箴言入面系有讲好多冒失话嘅教导，例如箴言嘅12章、13章、15章和16章。尤其是在箴言的15章28節，说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恶人的口吐出恶言。一个是有智慧的人，他是会想过才回答。一个是愚蠢的人，就会是随口而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John Wesley, 约翰韦斯理，他是创立循道会的始创人。他亦都是带领英国人的福音派进入大复兴，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当他有一次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他带了一条新的煲胎。原来古时的人的煲胎有些可以是有两条丝带是掉了下来。他一路在这里讲，有一位姊妹就一路在这里听，但是他听不到韦斯理在讲什么，因为他对眼睛注意住韦斯理煲胎的那两条丝带。整篇道他什么都没听到，于是讲完道之后，他就去找韦斯理。他说，韦斯理先生，你愿不愿意接受人家给你的批评？韦斯理说，以为他是要批评他的讲道，说当然啦，你有什么不满你可以跟我讲。这个女士说，哎，我真的很不满意，就是不满意你条煲胎那两条的丝带触犯了我。她说，我整篇道都没听见你说什么，就是因为我太注意你那两条丝带，你两条丝带太长。这个韦斯利即刻就说，你们有没有人有铰剪，拿把铰剪来给了这个姊妹，然后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修改一下。这个姊妹毫不客气，将两条丝带含难剪晒。於是韦斯理话，你可唔可以俾返把铰剪我？然后就问呢位姊妹，佢话，你又愿唔愿意接受人俾你嘅批评？喂，呢个姊妹话，我做错乜嘢呀？你有咩唔满意我？韦斯理话，我唔满意嘅地方就係你嗰条脷冒犯咗我，得罪咗我。你可唔可以伸出嚟俾我亦都修改一下？哇，嗰、那个女士当然係非常非常之嘅嬲。韦斯理其实係讲笑。但是其实真是的，如果我们讲话是讲冒失的话，完全想都没想过就讲出来，很容易就会是得罪人。这一个是第一种的拆毁的话，是冒失的话。第二种是叛逆的话。叛逆这个字在这里和合本是将它翻译成乖谋、乖僻。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讲都很陌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哋只知道个乖字点解。嗱，我哋好多时都会赞人哋啲细佬哥，哎呀，乖仔、乖女、乖孙，系嘛？个乖字系好嘅，但系你千祈唔好走去赞大人系乖啊！唔好赞你个伴偶系乖。原来赞大人系另有用意，系话佢系一个转离或者偏离正确或者适当事嘅人啊，话佢系任性，话佢系冲动啊，唔听话。心想做乜佢就係做乜嗰啲人。喺度三种拆毁嘅舌头嘅当中最广泛嘅就係呢一种乖谋说话嘅人。係包括一切唔好嘅话语例如阴毒嘅话、贬低人嘅话、属血气嘅话甚至係粗言粗语嘅粗话。而家真係我哋好容易就听见人哋讲粗口电影电视讲出来的话真是不堪入耳，连在公众场所办公室讲的这些粗言粗语都是一样。我在以前办公的地方有一位是前部门的主任德高望重，很得到人家的器重。 啊，但係佢樣樣都好，唯有一樣嘢就係佢鍾意講粗口，三句唔埋兩句就會係涉足神嘅命。嗱，佢自己都係天主教徒嚟嘅，但佢就不斷涉足神嘅命。於是有一日，我真係實在係忍唔住，我同佢講，我話阿 Mel， 佢嘅名叫做 Mel， 我話啊，我係基督徒，啊，你可唔可以唔喺我嘅面前涉足神嘅命？我話你自己都係天主教徒，啊，神都唔會鍾意你涉足佢嘅命。啊，講完咗之後，啊，佢嬲咗我，嬲咗我有好幾個禮拜。但是慢慢慢慢我哋又冇事啊，仲变咗好好嘅朋友添。但有件事真係要感谢神，就係，是，自从我同佢讲完咗之后，到佢五年前去世，我冇再听见佢有一次係涉足神嘅命，真係感谢神。喺度箴言嘅二章十二节话，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啊，脱离说乖谋话的人。神话要透过箴言来到教导我们，使到我们有智慧，能够是脱离是乖谋叛逆的话。在箴言的十二章十八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啊，当我们是讲叛逆的话，啊，当我们讲乖谋的话，就是好像啊，利剑咁好容易刺伤人。啊，我哋需要学习嘅系讲出系智慧人嘅话语，系讲出系能够医治人嘅话语。好可惜，啊，我哋每一个人啊都讲过一啲乖谬叛逆嘅话，我哋都试过去伤害别人。箴言，希望透过箴言，我哋能够系学得系能够讲有智慧嘅话，啊，讲出嚟嘅话语系成为医治人嘅良药。嗱，唔單止啊，呢一個拆毀嘅話係有呢一個啊巫術嘅話，係有乖謬嘅話，仲有係説謊嘅話。嗱，箴言入邊有好多係關於講大話啊、説謊話嘅教導。例如喺度箴言十二章十九節話，口吐真言永遠堅立啊，舌説謊話係只存片時。如果你讲出来的是真实的话，你可以这句话是永远立定，但是如果你是讲谎话讲大话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被人家识穿你。在箴言的十二章二十二节亦都说，啊，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的。在箴言里面我们都讲过，啊，神话有七件事是他所憎恶，其中一件就是讲大话，啊，说谎的嘴。十三章五节啊，箴言话啊，讲大话嘅人系会臭名远播，甚至系招致系自己得到惭愧。箴言嘅二十一章六节话，讲诡诈因为系求财啊，呢个人系一定会自取灭亡。嗱，有人话：哎呀，我好小事啫，讲个大话少，好小事啫嘛，细细地一个大话，使乜咁紧张？你发觉你讲了一个小的大话之后，你就会讲第二个更大的大话来遮盖第一个大话，跟着你又要讲更大的大话来遮盖第二个大话。所以不是说只是好小事讲小小大话那么简单。好可惜，大部分人现在都是讲大话不眨眼。在1991年美国是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叫做美国讲真心话的日子。为什么会说是讲真心话的日子？他会跟那些调查的人，被调查的人说，你不用怕的，你可以放心回答，因为你的名字不会是被公开。所以很多人都是讲了真心话。原来 87% 的美国人，8个当中就有7个认为已经不再是需要守是十戒。亦都有91%嘅人係經常喺屋企或者辦公室嚟到係講大話。如果我哋大家留意嘅話，呢兩件事係有連帶關係。當一個人認為唔再需要守十戒嘅時候，佢就會隨意去講大話。大部分嘅美國人都承認喺度佢哋嘅工作嘅時候，有一個禮拜有7个钟头佢哋係偷懶，亦即係話一個禮拜有差唔多一日佢哋係偷懶。亦都有超過一半的美國人 话佢哋会打电话去告假，但系原因唔系因为佢哋有病，而系佢哋唔想翻工，佢哋懒。嗱，有好多人都问我啊，牧师啊，白色嘅大话又唔能唔能够讲？嗱，咩嘢叫白色嘅大话？西人话白色嘅大话就系嗰啲系唔伤害人，嗰啲系无伤大雅嘅大话，甚至可能仲会帮到人。啊，你话大话都能够帮到人？嗱，你睇下《约书亚记》入边啊，记载啊第二章啊，话有两个探子系匿埋喺度呢个拉合嘅屋企入边。有官丁走嚟揾呢两个探子，于是问拉合有冇见到探子，而拉合话：佢话我冇见到。嗱，呢一个就系大话。嗱，有人话：咦啊，圣经入边有记载嘅嘢，就系叫我哋可以做啦，系嘛？啊，如果圣经入边有记载拉合咁讲呢个白色嘅大话，咁我哋都可以去做。嗱，但系我哋要好小心。因为圣经入面是记载了有很多的历史事实，有人杀人放火，有人奸淫掳掠。如果我们是学足圣经入面所记载的一切事去做，那就天下大乱。有人又说，但是不是噃，在圣经入面其实真是赞美这个拉合，赞美他讲大话。我们要很小心，是不是真是赞美拉合讲大话呢，定是赞美他第二样东西呢？我们看看雅各书入面的二章二十五节，是赞美拉合是接待使者，是赞美拉合是放使者，是运路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不是说赞美拉合讲大话。在这里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三十一节、也都说拉合是因着信是接待探子，不是说褒奖佢讲大话。神是接受我哋每一个罪人，是吧？不是说要我哋改咗先，但是不等于神是接受我哋嘅罪，是接受咗我哋之后，等我哋慢慢能够有改变。同样，神是接受拉合，佢是夸奖拉合嘅信心，但是不是因为佢是犯罪，不是因为佢讲大话。亦都有人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拉合是讲真话，那两个探子不是死眼？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你就看得人的作为太高，你就看得神的作为太低。如果神要保护那两个探子，就算拉合讲真话，这两个探子都不会死。所以我们不应该就是用自己的办法来到是犯罪，来到讲大话，以为自己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我们讲了这个方言，其实方言里面又是包括有三种不同的方言。第一种就是诽谤的话。什么叫诽谤的话？诽谤的话其实就是方言的一种。诽谤的话其实是有关第三者的方言。在圣经里面，在十诫里面，我们很熟悉的第九诫就是讲什么？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六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个就是诽谤的话。在箴言的十二章十七节，话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诡诈。神话作假见证绝对是诡诈，不蒙他的喜悦。如果你记得刚才我们说有七件事是耶和华所不喜爱的，所憎恶的，其中一件就是作假见证。在箴言的十九章五同埋九节都说作假见证的是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讲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神不所不喜悦的这个作假见证，所以一定是会被人是发现。在箴言里面对作假见证的人的描述是非常非常之的露骨。在箴言的二十五章十八节，说说假见证的人作假见证的人是好像是大锤，好像是利刀，好像是快箭啊，好多的利器来到攻击他们所攻击的人。在箴言的二十六章的十八至到十九节，说他们就是好像疯狂的人，好像一个神经病，好像癫佬一样，头砖火把利箭和商人的兵器。 哇！啲暗器出曬嚟啊，不斷咁樣，好似個狂人咁樣嚟到攻擊啊，佢哋要攻擊嘅人。喺度聖經入面最典型嘅啊作假見證，就係亞哈王同埋耶洗別，佢哋睇中咗係拿伯嘅葡萄園啊，所以佢哋想得到拿伯嘅葡萄園，但係拿伯唔肯賣。於是佢哋就諗辦法作假見證嚟到係誣告拿伯啊，卒之將拿伯殺死，然後係搶咗佢嘅葡萄園。第二種啊，除咗呢一個誹謗嘅話，就係、是、是非嘅話。箴言入面有好多係關於是非嘅話嘅教導，例如係箴言嘅11章、18章、20章同埋26章。雅各話：一匹馬啊，都能夠係被人馴服，但係少少嘅舌頭啊，講是非係冇人能夠控制。喺箴言嘅18章8節同埋26章22節，經文話：傳舌人嘅言語如同美食，深入人嘅心腹。哇！點解話是非又好似美食一樣？原因好簡單，個個都鍾意聽是非，個個都好諸事㗎。好鍾意嘅，就見到就好似係美食一樣，一定要聽一下有關於某某人嘅是非，覺得係好開心，好似食美食一樣。有人話以美食入到係心腹入面食咗落肚咪好囉。但係原來美食呢個字嘅動詞原文嘅希伯來文同埋呢一個傷痕呢個字係同一個字根。所以呢度亦都係講好似一道係傷痕一樣深入人嘅心腹，這一個就是 King James 嘅翻譯。這一道嘅傷痕喺度人嘅心腹入面係好難去醫治，好難去除去這一個咁嘅傷痕，冇辦法可以除去，就係好似一個人聽咗人哋嘅呢個是非，永遠唔能夠忘記，你永遠對呢個人之以後都會有偏見，如果你聽咗佢嘅是非。如果我哋聽，如果係錄音帶嘅話，我哋可以洗咗佢。但係如果係我哋嘅記憶，聽咗之後就唔能夠忘記。所以呢個係好大件事，是非係好大嘅傷害。喺度箴言嘅29章第20節，話你見言語急躁的人麼？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點會係急躁嘅話？人哋急急咁講俾你聽，你又急急咁去講俾人哋聽，你完全都冇係諗過，完全都冇自己走去思考過呢啲係咪真嘅話啊！你好快就走去講俾人聽。呢一個聖經入面話俾我哋聽，係愚昧人嘅舉動啊，比愚昧人係更差啊，簡直係愚蠢到不得了。如果有人話，如果我講嘅說話，我能夠肯定係真嘅，係事實。咁係咪唔怕講？你自己講嘅時候，你可能以為係事實，係真嘅。但係到你講俾咗第二個人聽，佢點講，完全你係唔能夠控制㗎喇。佢可能加鹽加醋，然後佢再講俾第三個人聽，第三個人又加鹽加醋，講到後尾就變咗以訛傳訛，似是而非。所以我哋好需要就係終止咗呢個謠言。唔好再係傳落去。最好嘅辦法終止謠言嘅，就係同講呢個是非講謠言俾你聽呢個人話。你話你同我講乜嘢嘢，我都會一五一十講翻俾當事人聽。連你叫我唔好講嗰句，我都會講埋。如果你係咁講嗰陣時，我相信對方就唔會再同你講謠言。呢一個就係最好嘅辦法。中國人話謠言止於智者。真係好有智慧一個聰明嘅人要懂得點樣去終止對第三者嘅謠言或者係是非。喺到所羅門王嘅時候，你要去講是非，你仲要逐家逐家去拍門，唔係咁容易。而家嚟講你每個人身上都有手機，攞個手機出嚟你可以打電話，你可以係 send email， 你可以甚至用微信將呢個咁嘅是非係講出去。所以現代人來講，是非造成的傷害是比古時是更加大。講了是兩種的謊言，其中一種是誹謗的話，一種是是非。誹謗的話和是非都是在人家背後來講。 第三種我要同你哋分享嘅係奉承嘅話，奉承嘅話喺樹人嘅面前嚟到講。嗱，喺箴言入面有嚴重嘅警告話俾我哋聽，要小心人哋奉承嘅話。尤其是喺度箴言嘅六章同埋七章都話俾我哋聽，淫婦所講嘅話係能夠係誘惑人，係好多都係呢啲奉承嘅話。呢啲奉承嘅話後面都有詭詐嘅意圖。有人曾經係講過，佢話：哎呀，你唔好人哋話你靚仔，話你英俊，你就去信啦。你唔信面鏡，你都信下盆水。箴言嘅26章25節話呢啲都係甜蜜嘅甜言蜜語，千祈唔好相信，後面都有不良嘅動機。有人話：若果係咁樣，我係咪連讚美嘅話我都唔應該講？讚美的話和奉承的話是兩碼事，奉承的話是假的，令到人家是飄飄然，令到人家是自高自大，但是讚美的話可以是真心。所以當你是想讚美人的時候，你不妨問一下你自己有兩件事，第一就是你所說的是不是真心話，第二就是你有沒有任何的動機。如果你是沒有任何不良的動機，你又講的話是真心話的話，你絕對是可以是去讚美人。在這裡箴言的28章23節說，責備人的後來蒙人喜悅，多於那用舌頭謙媚人的。如果你講真心話甚至有時你可能是責備人，人家聽了很不開心，忠言逆耳，但是慢慢慢慢这个人会是知道你是好心的，知道是能够你讲的话是啱的，他就会是觉得喜悦。但是相反地，若果你去讲奉承的话，人家最初一听可能会好开心，但是好快就会识穿了，知道原来你背后是别有用心。我们好快就讲完了是这个拆毁的话，我们讲拆毁的话是有三种，冒失的话，叛逆的话，还有大话或者是谎言。谎言当中也有诽谤的话，也都是有是非的话，也都是有奉承的话。讲完了之后，我们现在要讲建立的话。建立的话就是正面的，我们 是会同样是讲三种。第一种就是公义的话。公义的话或者正直的话是箴言的10章11節，话好像是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我们是刚刚先讲完12先知书，12先知书彭长老为这个系列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荒漠金泉。神的话语就好像荒漠里面有一个金泉一样。我们讲的公义的话，我哋讲嘅呢个正直嘅话都系一样，都能够系成为别人嘅祝福，成为滋润人生命嘅话语。喺度呢个箴言嘅10章20節，话义人嘅舌乃似高银。我哋若果系讲出嚟系公义正直嘅话，个话语系好有价值，好似系好有价值嘅银子一样。箴言嘅10章21同埋31節。话义人的口教养多人，知身智慧。公义正直的话是能够是带给人智慧，是能够是教导人。而10章32節箴言话义人的嘴令人能令人喜悦。公义正直的话是能够祝福人，是能够是给人有智慧，是好有价值，是能够是使人喜悦。一个基督徒我哋讲乜嘢话，我哋应唔应该讲，有时唔应该讲，有时应该讲，係咪若果应该讲，应该点样讲，其实都系应该系被圣灵嚟到系带领我哋，唔系单单系靠自己。但系个问题就系我哋愿唔愿意被圣灵嚟到系带领我哋。咁你可能会问点样被圣灵嚟到带领我哋等阵会返嚟睇呢一点，喺度结束嘅时候。我哋先睇睇第一种系建立嘅话就系公义嘅话，第二种系造福嘅话。喺呢个世界都好需要系造福，系造就人嘅话。 因为有好多人都系受咗伤，好需要系鼓励嘅话、医治嘅话，甚至系祝福嘅话。喺度箴言嘅十五章四节话：温良嘅舌是生命树，乖谬嘅嘴使人心碎。我哋讲出嚟嘅话，要系温良嘅，要系祝福人嘅，就好似一棵生命树咁样，系能够系俾人医治。喺度箴言嘅十五章一节话：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嗱，呢节嘅经文我喺上次同大家讲呢个夫妻嘅智慧嘅时候，我都讲过。若果两公婆讲嘢，应该系好柔和。如果一方面系好激动，你不妨系用柔和温柔嘅声嚟到回答。如果对方系好大声，你不妨系低声下气嚟到回答。嗌交系需要两方面先至嗌得醒。若果一方面永远都系温柔低声下气，唔可能系嗌得成交。有人话咁成日要温柔柔和，咁咪真系好似示弱。温柔柔和唔等于系代表软弱，温柔柔和其实系有力量嘅，但系呢个力量系被控制住。我以前都讲过，就好似一匹马一样，一匹野马好有力量，但系当佢系被人控制咗之后，佢嘅力量仍然存在，但系系一个有控制嘅力量。有个好好嘅例子就系一个警察，佢做咗30年嘅警察。佢係受得到有一個最佳警察獎，嗱呢一個係一件真事，嗱呢個亦都好值得係我哋呢一個而家香港人同埋美國人嘅警察嚟到學習。我哋時時香港人而家最新近同埋美國都聽見有暴力嘅事件，係嘛？警察有暴力，不妨向呢一個警察嚟到學習下。佢做咗30年嘅警察，居然係從來冇用暴力。所以攞咗个最佳警察奖。有人问佢点解你可以完全唔用暴力？这个警察话，佢话每当我系遇见呢啲犯人嘅时候，无论对方系醉酒、系抢劫，甚至系杀人，佢话我都提醒自己喺我眼前嘅系一个仔嚟，佢有父母爱佢嘅；喺我眼前嘅系一个爸爸嚟，佢系要系养佢嘅仔女。在我眼前的是一个人家的好兄弟，所以他每次就是这样来提醒自己，以致他是永远没有用暴力。哎呀，那你说不用暴力那就很蚀底，随时被人家整伤是杀死。这个警察是没有被人打伤，没有被人杀死，他可能有伤到，但是因公受伤，但是他仍然是没有事又没有死到，因为他是有力量的，他不是没有力量的。冇力量任人宰割，咁就大件事。佢嘅力量係有控制，所以佢先至能够係做得咁好。所以我哋讲嘢都係一样，我哋好需要係用柔和嘅态度嚟到讲嘢。喺箴言嘅15章23节话：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时，何等美好。我哋嘅话应该好似及时雨一样，对方是伤心的时候我们去安慰，对方是受伤的时候我们的话语去医治。经文告诉我们这样是何等的美好。在住箴言的16章24节，经文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一个人讲出来良善的话，好像是蜂蜜一样，令到人哋系觉得好甘甜、好甜蜜，亦都能够系医治人。有两个小朋友喺度倾偈，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注意小朋友倾偈，有时系好有趣嘅啲小朋友。嗰两个小朋友喺度讲紧第三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系比较快啲，一个小朋友比较乖啲。快啲嗰个话：你睇下嗰个小朋友啊，连波都唔识打嘅，笨到死。但是那个乖嗰个就点讲啊？佢话唔系啊，佢好，其实打波嗰时好守规矩啊。但系笨嗰个又话真系唔系啊，佢乜都唔识啊，真系蠢到乜嘢咁啊。乖啲嗰个又话唔系啊，佢其实好勤力噶呢个细佬哥。快啲嗰个又话：哎呀，你睇佢啊，着到烂身烂世，鬼咁污糟，好乞人憎。乖啲嗰个又话：但係佢永远都系咁清洁咁整齐㗎喎。 啊，有冇見到啊？每當有人講啲負面嘅話，呢、這個細路哥就講啲正面嘅話出嚟。啊，佢講出嚟嘅話真係好似啊蜂蜜一樣啊，令到人哋覺得好甜、好甜、好 sweet 啊。另外佢嘅話真係能夠係醫治對方啊，所以好重要啊。我哋好應該係講造福嘅話。嗱，唔單止係有公義嘅話，係有造福嘅話，我哋亦都要係有受控嘅話。到目前為止，我哋講嘅都係兩種啊，拆毀嘅話係嘛，有邊幾種啊？建立嘅話又有邊幾種？都係話語嚟嘅，但係有一種話語就係、是、啊，唔需要講嘢，反而係好有智慧啊！呢、這個就係受控嘅話。喺度箴言嘅10:19話：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嗱、啊，廣東人話講多錯多，真係好啱。你越講得多，你就越多嘢嚟到後悔。其實啊，若果越有智慧，應該越講嘢係越講得少。箴言嘅17:27話：寡少言語嘅係有智慧，性情溫良嘅係有啊聰明。呢、這個可能亦都係原因點解神係俾我哋有啊一對耳、兩隻耳仔啊，只有一把口。啊，是要我们听多些，是要我们讲少些。嗱，箴言嘅18:13，我上个星期都同大家讲过，讲夫妻嘅智慧嗰阵时，我都话彼此要了解，要明白对方，千祈唔好好似箴言18:13所讲，啊，对方都未讲完，你已经谂紧点样嚟到回答，啊，因为你咁样做，箴言话系愚蠢嘅，系会带俾你自己系有羞辱。点解会愚蠢会有羞辱？你未聽清楚就答實答錯啊！你答錯嗰陣時，咪顯得你好愚蠢；你答錯嗰陣時，咪啊將呢個羞辱係帶俾自己。喺住呢個公眾好好多嘅場合，有好多嘅呢個 party 入邊啊，我哋好多時都能夠係見到啊，有好多人喺度講嘢啊。如果好多人講嘢，講得嘢最多嘅係啲咩人啊？好多時係年青嘅啊呢、這個啊年青人。啊！佢哋會啊，吱吱喳喳咁講好多嘢啊，口若懸河，但係慢慢慢慢就發覺自己開口夾着你啊，講多錯多，慢慢就變到係面懵懵咁樣。但係同時你亦都會見到有好多長者係唔係咁出聲，但係當佢哋講嘢嗰件事，就好多人會去聽，因為覺得佢哋講嘅話係好有智慧。喺住箴言嘅箴言嘅21:23，话谨守口与舌的啊，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啊，中国人话啊，病从口入就祸从口出。啊，冇人中意系有灾害啊，所以如果我哋唔想有灾难，最好就系少啲讲嘢。箴言嘅13:3亦都话谨守口嘅得保生命。大張嘴嘅必致敗亡啊！甚至嚇、啊，若果好多時啊，會招來殺身之禍。喺中國人嘅歷史當中，我哋都見過有好多人因為講錯話而招來殺身之禍。箴言嘅17:28話：愚昧人啊，若沉默不言啊，也可算為智慧；閉口不說，也可算為聰明。啊！呢一節嘅經文成日都係俾我用嚟係借鏡，嚟到係警惕自己啊，少啲嚟到講嘢，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唔係一個係好有智慧嘅人，所以我好多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都係唔係好講嘢啊，唔係話啊，我係特登故作謙虛啊，真係嘅，我覺得自己唔係咁有智慧嗰陣時，最好就係唔好講咁多嘢。嗱、啊，呢一個亦都唔係我自己一個人講嘅，啊，有個姊妹都係咁話我聽。呢、这個姊妹喺疫情嘅時候，啊，每個禮拜都會打電話俾我，佢都會問我有關聖經嘅嘢。嗱，傾完咗聖經嘅嘢之後，佢就會係講啲其他嘅嘢。有一次佢同我講，佢話袁牧師，佢話我同你講聖經入面嘅嘢，你係答得頭頭是道。但係如果我同你講聖經以外嘅嘢，佢話我覺得你好似係對牛彈琴啊，對你好似對牛彈琴一樣。个意思即系话，我真系唔系咁识得世上嘅嘢，我唔系一个咁有智慧嘅人啊，所以我开口嘅时候，我都系希望系讲神嘅话语，比较我系有少少系把握。 嗱，喺到結束嘅時候，想同大家一齊嚟睇一節嘅經文。呢節嘅經文喺到箴言嘅十八章第四節，經文話：人口中嘅言語如同深水，智慧嘅泉源好像涌流嘅河水。嗱，呢一節嘅經文話俾我哋聽，原來我哋口中嘅言語係由深處度出嚟嘅，係由我哋嘅內心度出嚟嘅。嗱，呢一節呢一句咁嘅經文，其實係同呢個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節耶穌基督所講嘅係一模一樣。耶穌基督話：因為你們心裏所充滿嘅，口裏就說出來。我哋口入邊講嘅都係反映我哋嘅心入邊喺度諗緊乜嘢。嗱，有好多嘅弟兄姊妹相信聽咗我講今日嘅呢一個正道，會話：哦，原來有拆毀嘅舌頭，咁我哋唔講啦。原來有建立嘅舌頭，好啦，我哋講多啲。嗱，好多時我哋做基督徒就係靠住自己嘅力量嚟到係做一個基督徒。盡量係勒住舌頭，盡量係唔好犯罪。嗱，呢個所以係我哋所懂得點樣去做基督徒。其實唔係啊，其實真正要做一個基督徒嘅話，我哋應該由聖靈嚟到係帶領我哋，由聖靈嚟到改變我哋嘅心，改變咗我哋嘅心啦。然后我们的行为，我们嘴里面所讲的话，都会反映出我们的心里面所想。嗱，这个才是正确的途径。那你说有什么不同呢？是吧？我不讲就不讲的，为什么一定要影响我的心，然后我的口才不讲？嗱，有一个例子，就是前两天我的女儿在德萨斯州打电话给我。她说有个男同事在开会的时候，是非常之态度不好。佢話直情係睇低佢啊，好似貶低我個女咁樣。我個女好唔開心，佢話我要爸爸，我要係同上司嚟到係投訴啊。佢直情喊添，佢話對方對佢嘅態度差得好緊要。咁佢就問我應該要點樣嚟到係同上司講。嗱，有時做爸爸真係好慘，你見到個女喊，你又想安慰佢，但係佢做嘅嘢我又唔係咁同意，想係勸佢應該要寬恕饒恕人。但是相信大家都试过是去劝自己的亲人，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接受你的劝告，所以很多时都只可以是交给神。感谢神，上周他打电话给我讲这件事，下周他又打回个电话给我，他说爸爸，他说我读了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感动了我，他说我不想再去跟这个同事争吵，我不想将这件事告给我的上司听。原来他读了一节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的四章十二至到十四节，说基督徒是会受苦，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受苦是应该是有喜乐。当然我的女儿受苦，我的女儿被人家看低踩她，不是因为她是为了基督而受苦，但是她说如果我是为了荣耀神，而我不去跟这个人去争，我不去告她，我要荣耀神，这个就等于我吃了苦是因为耶稣基督。大家相信可以看得到不同的地方，如果他只不过是透过爸爸是劝他不要去告人，又或者他自己说好啦，我不告啦，这样是他是不是从个心度发出来？不是从个心度发出来，他的心是仍然不服，仍然是不信的。所以当下一次这个同事又是照板煮碗的时候，他就会爆发的了，我的女。但是现在是怎样？他是读神的话语，然后圣灵去感动他，改变了他的心，以致好像这节的经文，箴言的十八章四节，或者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以致是改变他的口，改变他的态度，改变他的行为。这个才是基督徒是应该做的事。好可惜，我可以说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办法来到做一个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没有办法是可以做得好。以弗所书就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我们讲完箴言就会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讲给我们听教会是怎样。基督徒是应该怎样被圣灵充满，怎样被圣灵来到带领，然后过住一个为神喜悦的生命。我可以先是讲少少，就是被神充满，被神带领，其实是有两件事，我时时都讲，一件事是神的话语，一件事是圣灵的带领。 兩者唔能夠係缺少一樣。如果你只係讀好多神好多呢個話語，係滿腦子都係呢啲知識，你唔俾聖靈嚟到帶領都係冇用。但你亦都唔可以冇咗神嘅話語，你淨係有聖靈嘅帶領。有時你想做嘅事，你就以為係聖靈帶領，撒旦嚟引誘你，你又以為係聖靈嘅帶領。你一定要走翻去神嘅話語，讓神嘅話語嚟到感動你，讓聖靈嚟到感動你，以致你有個內心嘅轉變，以致會影響你嘅行為，影響你嘅舌頭。呢個係我哋所講。雖然我哋而家仲喺度箴言入面，我已經喺度諗緊係以弗所書，因為實在係太重要嘅一部書。我哋箴言入面講咗好多智慧，要點做點做點做，但係真真正正點樣能夠做得到嘅，係喺度以弗所書入面教我哋點樣先至能夠係做成一個係為神喜悅嘅兒女。願神祝福佢自己嘅話語，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是給我們有箴言，感謝你是給我們是有智慧的舌頭的教導，願意你都是透過你的話語讓聖靈來到感動我們，以致我們是有一個改變的心，能夠是將我們的行為，將我們的舌頭都因為我們的心有改變而是反映出來，將一切的榮耀重讚都是歸給你。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